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41集，一如之伤。林娟一直把孔清华和孔惜竹送到了大门口，即便他们走得已经远了，他还是一直挥手。接着挥动着的手被人挡了下来，是刚才的那个男老师。林娟努了努嘴，示意了一下孔金华他们刚才离开的方向。 怪不得西西有点跟别人不一样，被领养的孩子可怜劲儿的，长这么漂亮，亲生父母怎么舍得遗弃的？ 男老师很是不以为意。 我说你们别老在西西身上找原因，生长的环境也很重要，你怎么知道都是西西自己看电视学坏的？说不准是家长引导的呢。 林娟懒得理他，打了个哈欠回办公室。那个男老师跟在他后头不依不饶的。 哎，你难道就不觉得那个孔金华有问题吗？你说他都快50岁了，领养西西孩子父亲一栏还没填，他自己没孩子的吗？啊，还有啊，你听听西西唱的那个歌，他是神童吗？听一遍就记住了，那肯定是家里反复放的。 林娟止住了脚步，奇怪地问了句： 什么歌啊？ 男老师比林娟还奇怪。 我没跟你说吗？西西那天哼的歌呀。这熊孩子还跟我说是儿歌，哼，这还敢骗老师？他难道不知道这世上有种神器叫百度吗？ 想到之前被西西吓唬戏弄，男老师依然愤愤难平。 他唱的那个什么魂啊，什么永不重逢，什么魂萦旧梦，哎，哪家的儿歌会这么写呀？我告诉你，我用那几句歌词百度了，这是30-40年代旧户上的女歌星唱的，都是夜总会里的歌。你说她一个4岁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学得会呢？别是那个孔清华在家里放的吧？哎呀，真是看不出来呀，闷骚型。 林娟的心里咯噔了一声，但还是很不悦地指责她。 说什么呢呀，用词能不能文雅一点，还能不能为人师表了？ 孔金华的家离幼儿园不远，他牵着西竹的手在路上慢慢地走着，偶尔低头看到西竹乖乖地走路，小皮靴踢踏踢踏的。孔金华总是止不住地想对他好，但他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相处这么久了，西西都没有叫过他妈，连阿姨都不叫一声的。孔金华柔声地跟他说话： 西西啊，你想出去旅游吗？老师说如果待在家里没事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想去哪儿啊？ 孔金华想着西西未必知道国内有哪些城市的，于是一个个的给他点。 妈妈可以请假带你去燕京啊，沪上啊，杭市啊。 说到杭市时，他觉得手中握着的西西的手忽然动了一下，孔金华心头一喜，他蹲下身子。 西西是想去杭市吗？ 西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头。 不去。 为什么呀？ 我太小了。 孔金华失笑，小孩子就是太天真了，旅游跟自己的年龄小不小有什么关系呢？起身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蹲得太急了，孔金华的头有那么一丝眩晕。他原地站着缓了一会儿，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了一个方向。那里停着一辆城市 SUV 越野车，那车窗半开着，开车的是个女子，正低头慌乱地翻找着什么。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孔金华把手伸向西竹道： 来，西西，回家了。 秦放目送着孔金华母女走远，又转头看兀自做忙乱状翻捡东西的易如。 已经走了。 易如慢慢停了下来，但似乎还不能从刚刚的情绪当中恢复，整个人僵着舒缓不了。 那就是你妈妈？ 易如没吭声，眼前却渐渐起了雾。秦放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抽了一张纸巾给他。 唉，之前你情况不稳定，不见他也在清理之中。现在你恢复得很好了，为什么还是不见呢？ 易如冷笑。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管这叫恢复得很好？ 砍掉的手脚，打翻的牛奶，泼出去的水，永远回不到过去的样子。你一定要和过去比，永远不能满意。但是如果连最坏的现在都能接受，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一如一字一句都像是从齿缝里蹦出来的。 如果我不接受呢？ 秦放耸耸肩，很是不以为意的笑笑。 那随便你，反正疼的人又不是我。 一如看了他一眼，心里隐隐有些失望。秦放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内心里一如期待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哎，秦放说话一定就要这么硬邦邦的吗？温柔的劝慰能有多难呢？秦放对那个稀疏平常的严福瑞都要比对他好得多了。一如试探性地问， 那你呢？你接受了？ 他知道秦放曾经有过两任女朋友，清明时一如跟着秦放去祭拜过，一个叫陈婉，一个叫安曼，两人葬在一个墓园内。一如跟在秦放的身边有近两年时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女子示好，或者是接受过异性主动抛来的邀约，和他相处时也始终疏离，所以他忍不住去想，那两个人都是谁？生死永隔，两座坟冢。秦放一定跟他一样，也发生过不幸的事。 你让我接受，那么你自己呢？你接受了吗？ 是啊，不接受还能怎么样？ 一如沉默了一下。 妈妈也接受了。在他心里，我早就被人砍掉手脚死掉了，是我不争气。妈妈当时劝过我的，她说过那些人不是好人，让我不要和他们厮混。 一如的语气渐渐哽咽，却又突然收住，顿了顿，含泪笑了起来。 现在这样挺好，就让妈妈当我死了。再说妈妈应该也接受了，她领养了新的女儿。至于我…… 说到末了，一如的眼睛里忽然现出戾气来。 至于我，我就是回来报仇的。 你那么确认害你的人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 确认。 一如抬头看着秦放。 你救的我，只要你跟他交过手，你真的完全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秦放没有说话，他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目光看似无意地落在自己的左手胳膊上。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他对严福瑞说，路见不平管过几次闲事，难免的。他当然有那个能力去管闲事，毕竟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了。虽然他没有办法像司藤或者沈银灯那样翻手云覆手雨对付些地痞流氓乃至悍匪凶犯，也是易如反掌的，但是救易如的那天晚上阴沟里翻了船，如果不是司藤赋予他的特殊体质，他的那只胳膊也早就不随他姓了。对于易如刚刚问他的有没有看到曾经伤害他的那个悍匪的样子，这个问题他只记得 在缠斗之间，他抓住了那个人的胳膊，那个人的胳膊好像铁一样硬。 那个女孩应该叫西竹。 易如的话把秦凤从沉思恍惚间拉了回来。 你怎么知道？你查过？ 易如有些恍惚。 我以前就叫西竹，妈妈说是跟从前要好的朋友约的，东南西北梅兰竹菊，我妈妈年纪排第三，她生的孩子就叫西竹。 是吗？家长们挺自说自话，很喜欢搞这些指腹为婚名号搭配的游戏，生个女儿叫西竹也就算了，这名字尚算好听，可是你们考虑过生个儿子叫冬梅、南兰还有北菊的感受吗？孔金华在厨房里翻捡着买来的一大兜菜，很有些举棋不定。 西西，你想吃什么呀？ 西竹在客厅里看着电视，闻声噔噔噔跑过来，拧着眉头在菜兜里翻来翻去，那严肃的表情看得孔金华老想笑。 哎呦，又不是国家领导人订国宴菜单。西西你啊，这么慎重是想怎么样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